这是大业。 但这样的规定呢，事实上我们先想一个问题哈，我刚刚讲到税，好税，比如说一个人他欠了一笔这个营业税，或那边更讲营业税哈，这个赠与税，好或赠与税，或者是一笔这个所得税，那你去，比方说他后来一直没有缴，一直没有缴，那你他死了之后呢，你去给他发单个证，把他这个钱征过来，好，或者是他欠了一笔滞纳金，好，或者欠了一笔什么钱，好，他把他征过来，那这个部分看起来听起来是不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不过呢，我们再详细一点，如果今天这个人欠的是一笔罚款，是一个100万的罚款，那他死了之后呢，你再把他征过来，会不会有什么疑问？好，会不会有什么疑问？那这个疑问呢，其实我们先点出这个问题的点在哪里？这里在于说，其实呢，并不是所有的义务，我想民法上的义务也一样，好，并不是所有的义务呢都可以自然而然的被这个计受，好，被计受，至少有一些一生专属性的义务呢是没有办法被计受的。那相对的义务是权利，有些权利我们跟大家讲过呢，它可能没有办法计受。我们讲到行政处分的消灭的时候，就跟大家讲过一个观念：当事人死亡可能会导致行政处分的消灭，但是呢，不见得会怎样，不见得一定会消灭。比方说，上次我们讲什么例子？比方说，这个人呢，好，比方说他有一个这个驾驶照，他这个驾照不会因为这个人死掉呢，他就这个就直接可以让他的继承人来继承。好，这是一个点，好，这是一个思考模式。所以呢，这个从这样的思考模式去义讲这个义务的问题呢，事实上也会有同样的一个观念，是不是所有的义务呢？一个人死了之后，他立刻他的这个手，他的这个小孩子就一定要承受这个义务，好，就是这样的问题出发点。那如果说是有区别的，就有些义务呢是可以承受，有些义务不能承受的话，那为什么你这边讲说呢？只要义务人死亡，已有这个财产，你就可以去执行。如果这个东西是一个不属于一生专属性的义务怎么办？好，所以呢，后来就衍生出了一个解释，就是释字第621号解释。那这里呢，我们先稍微讲一下呢，有关于行政法上的义务它的计受问题。好，权利计受部分就其实跟得很像，我们就直接讲义务计受，因为义务计受对这个承受人而言呢，他这个是一个属于一个侵害哦，那这个是比较在考上是比较重要的哦。那这个部分把退回去呢，也归到有关于权利的计受。好，那我们上面讲到过呢，其实行政法上面呢，我们说有公法上的一个抽象的责任。上次我们跟大家特别强调过，这个责任两个字呢，你不要把它跟刑法上的责任或民法上的责任呢混为一谈。因为我们公法上所谓的责任，它基本上指的是一个基于法定而来的一个抽象性的责任，一个法定而来的抽象性的责任。那这个责任呢，这个从德文的单词里面当然是很容易区分，哦，是 der Akt 或者 Liegenschaft，跟这个民法上的 Haft 或者是这个刑法上的责任，其实它的含义呢是完全不一样，哦，是中文来讲有时候会造成一些误解，哦，所以大家在念一些这个教科书的时候，哦，那像有些教科书它会直接用行政法上的责任，那有些同学就会来问说，哎，这个责任到底是不是刑法上的责任？那跟民法上的责任有什么不一样？哦，那这个部分我们先辨明。好，那基于这个责任呢，那我们可能哦进一步把它具体化之后呢，有一个公法上的义务，哦，公法上的义务。我们上次有跟大家讲过了，这个义务呢，就是已经是具体化之后的责任，好，具体化之后的责任，好，还是稍微注明一下，好，让大家复习的时候比较方便，好，这边呢是具体化的责任，好，具体化，好，所以呢，基本上我们上次也讲过一个观念，你一定要把一个义务呢，好，这个从抽象变成具体之后，你才能够去对人民执行，好，才能够对人民产生一定的效果。那，啊，这逻辑在哪里？逻辑当然其实讲白话一点，就是我们不能期待人民呢，他这个去看到一个抽象的一个法规范，他就可以预期到自己会被执行。你起码要对他指名道姓，起码你要指他的鼻子，这时候他会预见说我可能会受到一个不利的对待。好，那现在今天呢，我们行政机关手已经指向这个人民的，哦，已经指向说你一定要会有一定的义务，好，还是不做，哦，还是不做。结果呢，不做就是抵这个谁气场啊？哦，比到后来呢，结果这个人民赢了，哦，他先走一步，哦，先死掉，因为我想人呢会活得比国家久的这个情形不太多嘛，哦，所以人就先走了。那人走了之后呢，就会发生所谓的计受的问题，哦，计受的问题。这边讲我们讲一个计受的原因发生， 发生了一个肌瘦，那这个肌瘦原因其实很多，但最常见哦，最常见的这个肌瘦的原因，当然就是因为死亡啦，因为死亡。当然呢，如果是法人这个部分，因为合并，因为消灭哦，这当然也是可能会变成肌瘦的原因。那我们这边呢，就简单来讲是一个死亡，死亡。这要讨论当然是可以讨论的非常的多了，不过我们今天先集中在我们的行政执行法第十五条规定。那通常在考里面大概来讲，应该都比较喜欢考死亡这个情形。那法人合并啊，因为合并有消灭或者是法人解散清算等等啊，那当然是也是一个这个肌瘦原因发生的一个这个事情啊。好，那再来呢，我们这个原因发生之后，当然就要发生肌瘦，对不对？要发生肌瘦。但是呢，这里哦，我们就可以回想一下我们在民法1148条有一个规定。他说呢，当事人死了以后，继承人死了之后，他的这个意思这个权利义务呢就发生了这个继受啊继承，只是呢有一些专属性的权利和义务呢是不能够被继承的。医学这样的一个观念，实际上在公法上啊也是一样，我们在建构一个义务呢哦是不是能够被继受的时候，其实也分成两个轨道哦，分成两个轨道。这个两个轨道呢，事实上我们可以先从一个标准来看，就重复来讲标准了。这个标准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讲，是不是有一个所谓的一生专属性？好，一生专属性。那上次我们有讲过呢，其实有些东西呢是一生专属，是高度属人的。好像某些行政处分，如果我们用权利来讲的话呢，可能比方说，我今天给你一个执照。这个执照呢，比方说我是给你一个这个电子，你可以经营电子游戏产业的执照。给你这个执照是因为信任你，因为你这个人没有前科，因为你这个人没有什么，所以呢，有一个信赖作为一个这个我们这个信赖，当然不是我们现在这个信赖保护这个信赖，而是国家信任你，觉得这个人呢不会违背作假，我才给你一个这样的执照。那在义务这个部分呢，你会一生专属的问题，有些东西是一生专属，有些不是，没关系，那我们来说，有些部分呢是非一生专属。非医生专属，好，医生一个是医生专属，一个是非医生专属。那再来呢，我们先看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医生专属性的义务，一个医生专属性的义务，那这时候我们先讲原则，原则上它不能够被计受，不得计受，它只能随着这个人呢，一起被埋到土里面。所以大家应该看过以前台湾版的白色巨塔，最后呢，某的医生不是奋斗了一生，然后结果呢，后来被追赠了一个这个副教授的这个证书，有没有？那副教授证你可以讲说呢，他不能当儿子以后继续用，不可能，他只能随着他进到棺材里去。也就是因为会随这个人进到棺材，所以才敢追赠这个东西。所以这个其实是这样子，所以像如果有人死的时候追赠一个少将给他，追赠一个上将给他，那反正不管痛痒，他也不可能真的去当，反正一张纸而已，没多少钱，他可以跟家属跟大众交代。所以这个部分呢，这个是原则上是不能够被计受，那你还立完我们再说。那当然呢，如果是非医生专属的话呢，原则上来讲它是可以计受，原则上整个原则是很简单的，得计受。在学理上面呢，有时候会把这个得计受呢，把它写成就是这可计受性，有这可计受性。那其实有些大家如果看有些书的话，可能会翻成这个计受适得啦，不过这个都一样的意思，是可以计受的意思，可以计受的意思。因为它那个这个字呢，被引开的就跟诉讼法上的适得两个字同样的德文字，所以翻译上来讲是有时候会讲说它是计受的适得，这个部分就比较搞混，不要以为它是一个诉讼法上的概念。好，那再进一步来讲，那你考试的时候，他大概不太会喜欢考原则啦，因为原则实在太简单了，所以说一定会考例外，会考例外。例外是你在什么样的情形是例外呢？比方说我们先讲，在一生专属性的义务有没有情形呢，是可以让它变成从不能计受的变成可以计受的，有这些情形。那这个情形是什么样的情形？说个例外状况，就是法律明文，法律明文。法律明文规定，当法律明文规定说一个义务，比方说这个义务本来是有一个一生专属的这个属人性的，那我今天呢用法律规定说呢，你可以计受，那这时候呢就可以让这个义务呢变成是可以计受的。不过呢，同学心里会想说，会不会很奇怪？比方说我们刚刚讲这个驾照， 我们可不可以今天立一个法，说呢，以后呢驾照都可以继承，哦，让儿子可以真的可以继续开车这样子？那这时候我们就立刻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法律本身呢也有它合宪性的考量。换句话说，这个法律里面规定呢，它也必须要合乎比例原则。哦，所以义务来讲呢，比方说一个专属性的义务，你让儿子能够继承，那这时候也会有比例原则的考量。本来不应该是给他继承的，就你竟然给他继承了，哦，当然这部分会有必须考量这个比例原则的一个适用。好，再来呢，非生专属性的部分呢，原则上它是什么？它是可以寄售的，好，哦，是可以寄售的。那进一步来讲，就是说有没有例外的状况之下，它不能够寄售，那也可能会有，也可能会有法律条文。不过这个部分呢，讨论的比较少，我们就先暂时的先忽略，哦，暂时的先忽略。好，再进一步我们要讲到的一个问题是有关于法律保留原则的问题。那我们会想说，为什么这部分会跟法律保留原则上关系？我们可以想见哦，如果你是一个继承人哦，你义务的这个义务寄售的角度来看的话，如果你是一个继承人，那你对一个义务来，你说你比方说你的这个长辈或者某个长辈，比方说这个先逝之后，那有一个义务呢，突然你要承受，这对你来讲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全新的形态。虽然说这是一个寄售的观念，哦，它的义务的本质，什么叫寄售？我想大家如果学过民法继承，应该都很清楚。寄售它就是说呢，义务是本质上是相同的，是主体交换，哦，主体变换而已，哦，主体变换。那所以呢，像我在民法上，哦，比方说大家应该就附近有个金站嘛，哦，大家应该知道，像金站如果你去买的话，你买的是一个使用权，哦，一个使用权，哦，它不是一个所有权的观念。那你在买这个使用权的时候，比方说你买使用权，假设啊是买这个70年的使用权，哦，这个讲插出来讲，让大家听听也可以。买70年的使用权，好的，那这70年你可能会怎么样？你这中间你可能就卖掉，你可能觉得说有土自有财，你想说呢，我今天就不要再继续哦，就是这个住的地方，我要搬到更好的地方去，所以呢，我把这个地方卖掉。然后说你住了20年之后呢，你卖掉，它年限可能只剩下50年而已，哦，只剩下50年。那依照像如果你买金站的话，哦，我们同学如果住那边应该就知道，你要转卖的时候呢，事实上这个你要会签一个三方协议啊，哦，比方说你要卖给这个某甲，那你跟某甲签了约之后，你甚至还要去找这个金站，哦，这个出售这一方呢，哦，这个公司呢来跟你签约，哦，就是要确保你的这个所有权利义务啊，它没有产生什么争议啊。那这时候就是一个寄售的观念，你这个使用权我就是寄售给你，那完全是一样的权利义务关系，只是呢从甲变更成，哦，这个对于这个公司的一个请求可以使用这样的权利呢，事实上就变成从甲变成乙，那中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呢是完全没有改变的，完全没有改变的。好，哦，那当然如果中间已经有改变了，比方说呢今天除了这个年限消退之外，那里面还突然约定的说你这个新住户你不能够使用公共设施，那这时候呢，当然就不算是一个寄售的观念。所以寄售呢，它的本质一定是什么？权利呢，本质没有变，哦，本质它的内涵没有变，义务的本质内涵也没有变，哦，也没有变，哦，这是权利义务，哦，所谓的寄售它的一个本质是在这里，哦，本质在这里。那我们刚刚回到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如果你今天呢，哦，你要让一个寄售人，哦，一个承受人，一个继承人，要承受一个新的而且是公法上的义务，这时候呢，我就要求什么？因为对人来讲，这是一个侵害，又是一个侵害。然后呢，从把这个义务呢，从甲的身上拿下来，然后呢丢到你的身上。之后乙呢，他会觉得说无辜啊，我今天只是衰一点，他今天继承这样子的一个哦一个义务。所以呢，这是我们要求什么？要求呢，你寄售的话，你还是要有一个法律上的依据，你要有公法上的依据，能够让把这个权利呢，哦，把这个义务呢丢下来，哦，尤其是义务的部分。所以呢，在这边我们看到的非生专属性的义务，你说原则上是可以寄售，没有错。不过呢，我们是会关注另外一个问题，它虽然说可以寄售，但是呢，必须要什么？需有法律明文。好，法律规定。这时候呢，好，就会许多上面来讲，就会吵翻了天，好，就吵翻了天。为什么呢？因为在行政法上面，你要说的有个义务呢，你要明定它能够寄售，而且是本来就可以寄售的义务，你要法律明文规定一次，这个是所难能啊，哦，是所难能。你要每个行政法上的义务，你后面都要加注一个可寄售、不得寄售，在立法基础上面或许会有些困难。所以呢，这部分的一个法律明文规定，它这个学术上来讲，他都认为说一定要法律明文规定，只是说呢要什么样的法律明文规定，哦，就一直都有争议，哦，都有争议。这个法律明文呢，哦，基本上就有几种说法，哦，我们先把它列出来，哦，比方说有一个是公法说了，一定要公法规定，

罚款呢是一个一生专属性的义务，其实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哦，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它就是处罚人的。既然是处罚人，但就是专属于呢这个受处罚人的这个义务，哦，因为呢我今天就是要让他痛，哦，就是鞭长在他身上，哦，那打在别人身上的话，这个效果就没有，哦，所以这个一生专属性，所以有些同学可能课后就会一直来问说呢，什么叫一生专属，怎么去判断？有时候不否认呢，哦，是会有一些判断上的模糊地带。不过呢，有一个这个判断的标准，哦，就是履行的，哦，履行的意义，不是那个陈绮贞那个，哦，履行的意义，哦，不要误解，哦，就是履行有没有意义啦，啊，哦，你等于说你对这个人履行，或是有他的履行，像我们讲到说所谓的这个可替代型的义务，其实有这样的观念，对不对？就是说，哎，你叫 A 来唱歌，对不对？结果呢，后来他说 A 不能来唱，你叫 B 来唱，那这样履行有没有意义？那其实在一生专属性的判断也是一样，哦，你叫一个人，就是你今天呢，把这个东西呢履行在某甲的身上，可能很有意义。比方说，你就把他鞭打一顿，哦，把他罚一笔钱，他以后不敢做了，这才有意义。那如果你对某甲以外的其他人做，其实呢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这个人他根本就不会违反这样的规定，哦，所以这是用这样来判断的。那罚款来讲，就是要针对某一个人，哦，针对某一个人。好，那今天我们看到一生专属性这边有一个罚款，哦，有罚款。那今天呢，我们看到说，哎，既然是罚款，原则上来讲应该是不能够接受的，我应该不能接受，应该是非常这个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不过呢，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条文的《行政执行法》第15条规定。依照我们行政执行法第15条规定，他说什么？他说义务人死亡已有财产，可以尽对遗产来做执行，哦，尽对遗产做执行。所以呢，这时候行政院还有大法官的见解呢，就认为呢，行政执行法第15条的规定，就是这边所讲的法律明文。行政执行法第15条。大法官认为说呢，这就是一个法律明文规定，哦，就是一个法律明文规定，所以呢，你用这个为由呢，向这个继承人去苛征这笔钱呢，是没有问题的，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一点呢，哦，这个部分就是被学说呢，这个强烈的批评，哦，强烈的批评。好，哦，当然我们要先知道结论，哦，先知道说大法官实务见解，哦，他的一个结论是什么。那要批评的是另外一个事，哦，另外一回事。所以，基本上第15条的规定，就目前我们的实务上呢，是把它看成是一个什么？看成是一个特别规定，一个把本来不能够接受的义务呢，变成可以接受的特别规定。哦，所以它脉络是这样子来的。哦，如果大家如果直接去看，可能会看不懂它这个到底在讲什么。好，不过呢，简单来讲就是这个意思。好，那进一步呢，我们要说的是说，那到底为什么第15条的规定会被批评说它其实根本就不是一个这个可以接受的法律上的基础？这个部分我们讲义上已经有写了很多了，那我们简单来讲就好。简单来讲，如果呢你要做一个例外规定，哦，你要做把一个本来不能接受的义务呢，透过法律的规定呢变成可以接受，又要合乎比例原则的话，那基本上这个条文呢，至少在形式上，我们从形式上来看，不会太简单了，哦，不会太简单。那今天这个条文的规定，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尽对遗产执行。这个尽这个字呢，其实认为说，其实就只是一个便宜规定而已。哦，就是说让行政机关比较好执行，哦，好执行，它并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就是说它的规范的一个承载。我们说一个像一个法律规定，它规定出来之后，它能够承载多大的一个规范量，实际上是有一个限度的，哦，是有一个限度的。那这么短短的几行字呢，其实在学者眼中，他认为他只能够什么，只能够说有一些不能够，就是有一些这个等于说不能够说一生专属性的义务，本来就可以接受的义务呢，哦，或者是说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财产部分。他可以尽对这个遗产执行，没有错，但是必须要排除掉专属医生。因为呢，如果真的要把它当作是一个例外规定的话，它的条文规定不应该这么简单，哦，不应该这么简单，必须有尽这个字，哦，尽这个字。那这是学术上面呢对这个部分的批评。不过大家如果真的要记的话，哦，当然还是先记实务见解，哦，实务见解。你要批评的话，你可以当然先可以先带到，或者说从这个保障人民权益的立场来讲，这个规定呢似乎是过于简陋，哦，似乎过于简陋，哦，这是。我们讲到实质第621号解释里面，我们所讲到的，好，其实，在公法上接受义务接受的问题，大概整个架构，好，大概就是这样，好，大概就是这样子，其实可以理解到非常非常多的一种这个接受的概念，好，比方说国家跟国家之间呢也会有接受，好，像那时候呢，当然这个希望台湾跟大陆之间哦，近几年比较发生这种事情，哦，很可怕的，就是某一边把某边并掉，好，比方说呢，就并掉之后，结果呢，另外一边呢欠了一笔国大陆债务，那这时候呢，这个义务就要承受下，以公法上也要承受下。 像这个真正发生过，比方说呢，这个东西的这个合并的时候，其实那时候这个因为合并完之后，算是一个消灭分割，这个消灭合并了，就是说东德就消灭，就并到这个西德来。那后来呢，这个新成立这个德国呢，他就变成说要去承受东德当时的一些债务、一些权利义务关系，啊，这是在这个等于说国家层次的哦，这个义务和权利的接受。像我们呢也会发生啊，哦，刚刚才发生过没多久。像我们知道有这个五都的一个选举，五都选举之前五都合并，哦，五都合并。那五都合并，比方说以台中县跟台中市来讲，我现在当然就变成这个大台中。那像合并了之后呢，这个新的，我们说这个新的这个大台中市，它其实也是一样继受了当初原本的台中市以及呢台中县的这个权利和义务关系。好，所以这是都从国家法的层次会有所谓的这个义务的继受，到我们的行政法层次呢，同样也会有义务的继受。那义务继受当然不会是限于人民而已啦，哦，其实在那个地方知识团体啊等等，也可能会发生。不过呢，它的逻辑呢都同样都这一套，哦，同样都这一套。所以呢，我想大家如果只要把这一套呢弄清楚，那之后呢面对到一些权利义务呢这个继受的问题呢，我想问这个应该都不会难倒各位啊，不会难倒各位。那这个部分，因为哈，它可能牵涉到一些所谓的行政法的问题，所以有些题目呢会等到这个到了这个行政法的部分呢，我再带大家看哦，因为这样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哦。那像有些问题呢，因为主要是在正要考到六十一号的时候，通常是在这个行政法这边来考，所以这部分我就先保留。好，这是有关于行政法上的义务继受，一个非常非常在我们的所谓的公法上经典给付义务这个章节里面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但是呢似乎还没有这个出现在国考里面哦，当成是一个主讲，但是它以后呢这个潜力无穷哦，潜力无穷，所以请大家就这个如果有准备考试的话呢，就多留一个心哦，多留一个心，那我想应该是会有些受用哦。好，那这是这个有关于这个义务继受的部分哦，因为最近这两天啊，都跟人家在看房子哦，所以就对股涨这两个字呢，就非常的敏感哦。所以那时候就有人劝我说呢，我买房子的话呢，就不要买房啦，变成这个买房子变成房东了，买成房东，或者是炒股炒成股东嘛，当然都是被套牢的意思哦。或者是呢，这个泡妞泡到老泡成老公这样子哦，这个也是就是反正就是大陆他们在讲的，就是说不要乱买哦，因为有些人在介绍说要去这个上海那边呢，去买几栋最近因为有钱人杀出的房子啊，哦，那我看一看之后，我是觉得说还是比较好的，这个比较保守一点，比较怕死一点，所以后来看看之后，觉得那个地段似乎被高估，没有股涨的空间啊，哦。那但是我觉得这个关于行政法上义务继受的问题呢，它的股涨空间还蛮大的哦，就请大家呢这个多注意。好，那进一步我们看到265页以下呢，看到整个这个行政执行的第二个大的个论的部分是在于有关于所谓的行为或不行为义务的执行，哦，行为或不行为义务的执行。那行为不行为义务的执行呢，简单来讲，我们上次有跟大家提过，我们就画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图嘛，哦，就是说呢从一个法令，对不对，哦，一个法令，然后你不遵守这个法令呢，哦，那就可能违反了一个法令之后，或者是呢你没有尽到相关的一个这个责任，那后来呢责任就具体化变成是一个行政处分，跟着行政处分呢，如果你还是不做，我会先给你告诫。告诫完之后呢，进一步有了情况确定，知道情况的实施。这个部分就我们就在讲，就是讲行为或不行为义务的执行。好，这是一个最典型的行政执行的多阶段的结构。那进一步我们要讲，就是说呢，那行为不行为义务的执行到底是什么样的内涵？好，到底怎么做？好，到底怎么做？到底跟我们公法上今天指出义务呢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好，我们先看讲一个65页，这里我们有看到一个区分哦，这个行为或不行为义务的执行，我们要先弄清楚两个观念，一个是可替代的行为义务，一个是不可替代的行为义务。我们既然要对一个行为或不行为义务去执行，那这时候当然就会遇到所谓的可替代或者是不可替代的一个这个行为上的一个义务。那什么叫可替代的行为义务？刚刚我们今天跟大家讲过了，就是说反正是谁去做都这个都一样哦，都一样可替代哦。你做 A 假做也可以哦，乙做也可以哦，反正呢都没有差别哦，都没有差别，这是一种哦，是一种。那另外一种是不可替代的行为义务。那什么叫不可替代的行为义务呢？也就是说呢，一个行为呢，它基本上它你这个用别人来做哦，就是没有意义了哦，就是没有意义了。那 事情。那不可替代行为上，我们这边可能还没有举到一个比较这个具体的例子哦。像我们讲最简单的哦，不可替代行为义务有时候呢，就会把不行为义务呢包含在里面哦。不行为义务哦，你不能够做什么事情哦，你不能够，比方说呢，你今天你没有执照，你就不应该要营业，结果呢，你还是继续营业。那谁能够帮你不营业哦？其实没有人帮你不营业，只有你自己呢可以让自己不营业而已。所以这时候呢，哦，那你的这个行为义务来讲，哦，这个行为义务本身呢就是不可替代，哦，不可替代。那另外呢，像如果真的要讲说什么这个有些哪些东西是可替代的，真正的行为义务，比方说呢，像我们之前讲到在付款里面，哦，付款里面讲到一个例子，原住民呢，我们出钱让他出国去念书，但是呢，一定期限期满之后呢，你要让他回来，要让他回来。那他如果就是不回来，哦，就是不回来，这时候他的一个行为义务呢就是不可替代的，这个回国的义务哦是不可替代的哦，所以这是我想该理解上不会有太大困难，因为在民法上应该有像类似的观念吧，哦，好，那今天我们看到另外一组观念哦，是在讲一个66页，一个叫做直接强制哦，一个叫做间接强制哦，间接强制。那我们先看所谓的间接强制哦，这个括号二的部分哦，什么叫间接强制，或者什么叫直接强制？我们进一步去想这个问题，其实整个行政法上的行为跟不行为义务的执行，它要去执行的时候，事实上，它有两种方法，好，两种方法，讲的白话一点的，一种就是比较软的方法，哦，比较软的方法，我看看你呢会不会自己去旅行，哦，或者是呢，我请一个人呢帮你去旅行好了，哦，这是一种方法。那另外一种方法是比较强烈的，哦，比较粗暴的方法。这个比较强烈或比较粗暴的方法呢，哦，它会伴随着一种物理力啊，哦，一种国家的一个物理上的一种暴力。那这种物理上的暴力呢，哦，事实上就是国家直接伸手，哦，去做这件事情。那什么叫国家直接伸手去做呢？就是国家的公务员、国家的这个自己本身的人呢去执行的这些东西。像之前的文理院的执行呢，其实就是某种程度就是直接强制。它虽然它是一种代拆除的行为，不过呢是另外一个部分法上的问题。我先讲。只要是行政机关出手，哦，行政机关的一个特别单位出手，哦，那基本上就是一个直接强制，哦，那文理院我记得应该是，啊，如果他不是的话，那就是一个代理行而已，哦，那反正基本上我们要知道一个标准，哦，只要直接强制呢，就是行政机关使用他自己的人，哦，去做这个比较物理性的一个暴力的行为，哦，那就是一个直接强制。那所以呢，其实两者之间就会有一个适用上的一种顺序关系，这个之后我们会讲到，哦，一定是先用软，再用硬的，哦，一般来讲，哦，那有时候这个。软硬之间呢，有时候你软还来不及用，你必须直接用硬的了。好，那这边我先看到间接强制，那间接强制有哪些方法？有两种方法，一种呢叫做科处，所谓的代金呐，啊，哦，代金。那什么叫代金呢？哦，就是依照我们的行政执行法第这个30条的规定，哦，什么叫代金？代金就是呢，你代为旅行的一个金额，哦，代为旅行的一个金额。什么代为旅行的金额呢？好，比方说我今天要你做一件事情，你一直都不做，哦，一直都不做。那你一直都不做的情况底下呢，我就会为了要让你做，所以呢，我就苛处你一笔钱，而且可以一直连续的苛，哦，苛到你呢做了这件事情为止。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所谓的金钱上的一种压迫感，哦，压迫感，户头的钱可能慢慢就会不断的减少，这样的一个感觉呢，迫使你一定要去履行你的公法上的义务，这个叫做代金。所以代金呢，它跟行政处罚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件事情，大家可以先注明一下，这个代金呢不等于行政法。哦，不是一种罚款，哦，不是一种罚款，它跟罚款的概念呢是截然不同。虽然说都是同样一笔钱，哦，都是要你缴一笔这个费用，但是呢，两者之间呢，它是本质上是天差地别，哦，天差地别。这是第一种这个间接强制的方法，哦。第二种间接强制的方法呢，是依照我们的行政执行法第29条规定，所谓的代履行，哦，代履行。什么叫代履行呢？就是国家呢，他不自己出手，他请一个人呢来帮他执行。哦，比方说像这个最常见的例子，当然就是违规停车啦。哦，一个人呢，他违规停车在大马路上。哦，我们之前看过这个例子，哦，上次讲到有关于强制强制的时候看过一个例子，哦，有个人把车停了之后就跑了，然后呢严重的阻碍了这个道路交通的一个这个运行的顺畅。所以呢，行政机关就找了一个，比方说民间厂商、民间拖吊业者。把这辆车呢移至，哦，把它拖掉，然后呢把它保管在哪里？哦，保管在这个保养厂里，这个拖吊厂里，哦，拖吊厂里。那这时候呢，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哦，这样的行为等于说行政机关他并不写任，哦，他本身呢没有自己出手，那叫代履行，就是请另外一个人来帮行政机关履行的代履行，代履就是两种间接强制的手段，哦，大家先留意一下，等一下我们会详细讲。那看到我们 光耀医这边有个直接强制哦，直接强制是它的一个部分呢，就会比较强烈。我们可以看看它有哪些行为，比方说像我们可以看到扣留、哦、收取、交付、解除占有、处置使用或限制使用动产或不动产，或者是进入、封闭、拆除住宅、建筑物及其他的处所，或收缴、哦、注销证照，或断绝这个等于说我们简单来讲，就断绝这个营业所呢必须的一个自来水、电力或其他能源，就是断水、断电哦，断水、断电，或者是呢以其他的实力哦，来这个实力呢直接实现与履行义务同一内容状态的方法。哦、就是呢，这个等于说就是用这个其他的物理力、哦、然后呢，反正就是把它弄得跟你已经实现你的义务的完全一样的状态。哦、比方说呢，你本来呢，这个在里面违规营业、哦、一个药房、哦、或是一个需要许可的一个所谓的电子鱼产业，那我就把你的这个，反正讲夸张一点，当然这可能是违法。哦，讲夸张，比方说呢，我今天进去呢，把你所有的机台呢，哦、全部都一扫而空，我、哦、把它扫出来，把你的这个不断给你断水断电，甚至把你的人都驱赶出来，哦、那你都变得呢跟完全没有营业同样的一个状态，这时候就是一种直接强制哦，直接强制哦，这是讲一月十六页，我们这边先建立这样一个观念哦，这样一个观念。好，那进一步我们看到讲一月六十七页，我们顺这个顺序讲下来，那因为上次我们已经看过一些相关的图说了哦，我想这样看，应该大家的这个理解应该还是可以继续哦，这个延续下去的。好，那这边我们看到是行为不行为义务的一个执行的要件，好，这个执行要件我想大家应该也不陌生了。上次我们在看到这个公法今天给付义务的时候，也有一些执行要件，好、哦，这个执行要件，那执行要件这个金钱给付义务的执行要件，我想大家已经知道之后呢，那有关于行为不行为义务的执行要件，其实也是大同小异的，好、哦，就是说你经你有一个义务你没有履行嘛，而不履行之后我去执行你，好、哦，大概就这个样子，而且是经过一个程序，你都不去履行的话，那你事后你可能就会面临到一些这个强制执行的部分。那第一个我们先看到。它的一个要件是什么？依法令呢，负有行为或不行为义务。上次我们特别跟大家讲过，哦，是我们一开始上课的时候也跟大家在强调过这个观念。一个抽象的法律所赋予人民的责任呢，是不能够哦，原则上不能够当成是一个执行命令的。所以上次我们在讲到有关于金钱的部分，我们会说啊，怎么金钱的这个部分会有依法令来执行？哦，依法令来执行。那为什么会这样子问呢？哦，因为我们知道呢，在我们的行为不行为义务这个部分呢，是有一个依法令可以直接执行的情形，就是即时强制的时候，哦，即时强制的时候，哦，这个上次我们看到这个例题呢，至于我们所讲到的例子，应该都讲过，我们都讲过，我想问题应该是不大。那在我们六十七页到六十八页这边呢，我们只是把问题的点更清楚，哦，点得更清楚，就是说原则上来讲呢，依照一个抽象的法令是不能够作为执行名义的，哦，所以你如果只单纯的违反法令，哦，可能还不见得，哦，就会给你执行，一定要。当你的义务呢被具体化，你又没有去履行，没有去遵从这样的义务，那这时候呢，我们才会说啊，好，你这个进一步来讲，我们会去对你们做进一步的一个执行，哦，进一步的执行。所以这里我们大概是把上次讲的内容再稍微整理一下，这个已经讲过，就不再赘述。那六十八页这边呢，是本于法令的一个行政处分呢，负有行为或不行为义务，好，就是说呢，这部分就已经比较没有问题，因为呢，已经把义务呢具体化，好。用行政处分的方式呢来具体化，哦，具体化之后呢，你没有去履行，哦，没有去履行。那第三个是有个行为或有个不行为的义务，哦，行为不行为的义务，哦，这部分应该理解上来讲就问题就不太大了。哦，我们直接看到讲的六十九页，哦，六十九页这边，哦，六十九页这里呢，主要看到的是像看到第一个进入到行政执行的最大的关卡，也就是当你对一个下面处分你不闻不问，你完全置之不理的时候。下一步呢，可能收到的就是告诫。当然呢，有时候呢，告诫会跟处分会两会combine在一起，哦，会结合在一起。这实务上常常这样做。我们可以看到讲的七十页括号三的部分，我们直接看，就是告诫跟经处分呢，在实务的运作上面，虽然说呢，在观念上它是不同的两个层次的问题，不过呢，在实务上为了讲求行政效率，哦，为了让这个时间呢不要延宕太久。所以呢，往往会把这个告诫呢跟基督处分两者之间呢，把它合而为一，变成同一张行政处分，哦，同一张行政处分，哦，这个是在实务上习见的一种做法，告诫跟基督处分的一个这个结合。但是即使它是结合在同一张哦，你要去救济的时候呢，还是有不同的救济管道。我们跟大家强调过，有关于行政执行方面的一个救济呢，事实上

这个一定的时间，哦，比方说呢，在要你两天之内拆，哦，两天如果不拆的话呢，就代履行，就请一个，啊，不是请台有大队，或者请个民间厂商或民间的公司呢来帮你拆，哦，是这样的事情，就是一个是限你一定的时间，再来呢是给你一定的这个结果，如果不做的话就把你砍头，哦，那这个时候呢，当事人如果要救济，好，假设我们今天，哦，当然这个前提是说呢，如果这个法庭救济期间啊都没有经过，哦，都没有逾越，哦，让我去救济，那怎么救济呢？哦，要怎么救济？哦，那当然呢，一边我们对于接触处分来讲，我们当然是提起一个诉愿跟行政诉讼，对这个告诫的部分呢，比较特别，你要先提异议，异议完之后呢，因为告诫本身它是一个行政处分，我们说它是行政处分。是一个执行处分，但执行处分它还是一个行政处分，所以呢，如果你要对它救济，哦，比方说你觉得这告诫的时间太短，哦，或者是它的这个代履行觉得不满意，那这时候你要提出诉愿，看行政诉讼。我想这个部分应该都很简单的，行政诉讼。只是主张的理由呢，哦，这个实务见解其实它后半段讲的是什么？主张的理由的问题。如果今天你只对告诫去声明不服，你提的异议或提这个诉愿提行政诉讼，你可不可以在行政诉讼的阶段，你在那边讲说，哎呀，这个法官问你说呢，你为什么不服呢？你为什么？你的理由是什么？哦，你这个程序都符合，哦，没问题，你先提的异议，而且你在一定的时间内提起诉愿，而且你也提行政诉讼了，哦，好，都完全都符合程序，那欢迎你来这个行政法院，哦，来这个我们这边呢，那问你说你为什么？结果当事人跟法官讲说呢，哦，因为这个我家呢根本就不是违建，哦，根本就不是违建。那这时候法官听不进去，为什么呢？因为你今天争执是什么？争执是告诫，所以你要争执的对象只有什么？比方说你对他的一个执行的方法，你对于他的这个执行的期间，哦，比方说你两天不够，应该给我20天，应该给我1个月，哦，你要给我这样子的一个什么？这样子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关于执行部分的一个瑕疵，哦，我才会接受你的想法，我才会推翻这个告诫，哦，推翻这个告诫。换句话说，讲得更白话一点，就算当事人呢去争执告诫，哦，去对告诫异议，提行政诉愿，提行政诉讼，把告诫拿掉了，告诫拿掉之后呢，哦，是不是就这个完全呢就这个就没有问题了？就是说，这基础处分就跟着不会，哦，不会，那就告诫拿掉之后，基础处分还是在。那行政机关只要再做另外一个告诫，他就可以再对你执行，哦，再对你执行。所以呢，对于告诫的执行的这个能主张的事由呢，哦，它其实不急于什么原处分的一个合法性。那这边这个判决，它只是强调说呢，如果你可以让当事人在告诫的这个阶段呢，你要去主张什么原处分的违法，那这时候呢，这个行政处分呢，它基本上就会它的一个这个存续力啊，就会荡然无存。那对于什么？对于整个这个法案定性来讲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为什么会突然讲这个话？为什么会今天这个判决会这样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大家同学可能会心里就会想说，那我怎么不要两个都争执就好嘛，就没有这个问题。的确，哦，大家都很聪明，两个都争执绝对没有问题。但是偏偏的有些人就是这个时间拖过去，就是对于就是裁判已经过时间了，过期了，所以他怎么争执告诫？那这次告诫的时候呢，就偷渡，哦，偷渡，哦，就是把那个这个等于说把一些基础处分的一些违法性的偷渡到告诫这里来，哦，所以只是在争执的时候，有些实务上会这样子做了，哦，这个有时候可能不见得当事人或律师的问题，有时候这可能是有些相关的这个其他的一些因素的考量，哦，所以这部分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哦，好，这是关于告诫，所以告诫请大家记得，哦，这是一个行政处分，哦，一个行政处分，哦，应该我想应该难度。应该是不高。那告诫在实体上面呢？所以上次我们跟大家讲有三个行的问题，这个例题，我们下次这个可能今天就可以看得到这个部分。告诫它有时候它的本质哦，就它也是一个函的方式来做，一个函的方式来做。那有时候在题目里面呢，混淆你的视听呢，哦，所以在一个行政法问题里面，尤其现在题目越来越大的情况之下，你要好好判断说到底这是不是一个执行的东西。那最容易跟行政处分的相混淆的，就是告诫，哦，就是告诫，哦，请大家呢要特别注意。好，那再来讲一个71页以下呢，我们看到的是有关于行为不行为义务的两种执行方法。这两种执行方法在考试上面它的重要性会比直接强制还要高，哦，因为考试的时候其实比较喜欢考到建议强制的部分，哦， 那经济强势的部分有两个，一个是所谓的代旅行，代旅行，那代旅行我们先稍微看一下它的一个程序哦。好，那代旅行是什么？他说是依法令或本于法令这个行政处分，看到他就直接看条文，就负有行为义务而不为，其行为呢能由他人代为履行者，那其机关得委托第三人或指定人员呢代为履行。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叫做呢，其行为啊能由他人代为履行者。换句话说呢，代履行的部分它只限于什么？限于可替代的行为义务，限于可替代的行为义务。如果是可以替代行为义务呢，才可以用代履行的方式。换句话说，比方说这个车子的遗失，我们刚刚讲到最常见的例子，那要把一个人车子移走啊，其实呢每个人都可以移啊，每个人都可以移啊。当然有没有驾照是另外一回事啊，但是这个并不是说只有你才能够移啊。但我知道就有些车子呢，它是认主人的，就是像上面说我去这个大陆的时候，就一辆这个非常高级的跑车呢，它是认主人的，就是认主人，你如果你不是主人坐上去的话，它不给你动的，也有像霹雳车这样子的，那当然这个应该是很少数。那理论上来讲，就算我们讲就算你这个不是主人去就不能开哦，还是有别的方法，你可以把它拖走啦，我可以把它拖走嘛，对不对？好，所以你要把这辆车从 A 地移到 B 地去哦，其实呢是绝对这个，我想每个人都可以做的，只要你有办法就可以做的，所以这部分就是可以替代行为义务。好，所以在最常见的一个可替代行为义务的代理行为，就是汽车的这个拖吊，委托民间厂商的拖吊，这是二九条这边呢所讲到代旅行。那代旅行呢会衍生出一些费用，这其实考试上面来讲是重要性是更高的，就是说你帮一个人呢把车子从 A 地呢拖到 B 地，好，那你并且呢保管一天，这部分呢都是要费用的，都是要费用的。或者是说我们刚刚讲的，你家有一个违建，结果呢你不去拆除，后来我经过告诫等等，后来我就把你的房子拆掉了，那我可能请了一个人去拆，那请了这个人呢，行政机关还是得付钱给他，对不对？还是要一笔费用。那这笔费用呢，是要国家出，还是由这个义务人来出？那我们的法律规定非常明确，我就承袭德国法来，就是说这个钱呢不应该由国家来出，应该要由义务人来出。因为车子是你应该要的，因为房子是你应该要拆的，所以呢，这个费用呢必须算在你头上，必须算在你头上，所以代理行这个费用。那这个费用，我看到二九条第二项这里，他就讲到说，代旅行的费用啊，由执行机关估计其数额，然后命义务人缴纳。那缴纳数额如果与实支不一致的时候，应该要退还余额或追缴其差额。换句话说，代旅行的费用呢，是一个什么？是一种所谓的实支实付、实报实销的性质啊。你不能够，你行政机关不能够说，我今天啊拆栋房子，你只要花10万块，那为了我要打击这个人的信心，或者是我要这个让这个别人能够觉得这个煞有杀鸡儆猴这样的感觉，所以我就给他收了30万，这就是这时候就可能会有公法上不当得利的问题，那甚至你如果先跟人家收个10万块，结果呢后来拆的时候只花了5万块，只要5万块他退还给人家，不能够这个收取多于这个所谓的可以执行这个事情本身呢所应该得到的费用，等一下我们再看到。好，那这个执行程序来讲话，其实也很简单，我看到72页哈。那第一个就是告诫，一样要告诫。那告诫的这个部分呢，就一定一样，然后告诉你一定的时间啊，并且告诉你这个代旅行的执行方法，并且呢，在其实二和三呢，其实两个是一件同一件事情，就是说呢，你如果不依照期限履行的话呢，就会怎么样，就会受到代旅行，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其实应该讲是两件事啊，一个是告诉你时间，一个告诉你后果结果。那执行方法确定，那你就是直接在行政机关这边被确定，好，然后是由第三人这边来履行这个义务。那执行方法的实施呢，就是派这个怪手呢就开过去，就是派这个相关的这个车辆就把车子拖走了，拖走了，大概就是这个代这个执行方法的一个这个实施，执行方法的实施。小时候呢，其实我家里面有一件就这样被拆掉。小时候比较不懂事啊，就是爸爸妈妈愁眉苦脸，我在那边看着怪手在那边拆，我好高兴，我觉得哇，这怪手在那就大家就被打了一顿，这个养老鼠就掉，这咬牙不带这个小孩子，怎么会这样子？那是小时候，我小男生哦，我觉得其实男生为什么说人家讲说其实是那种破坏性的，因为小男生小时候喜欢的东西就是破坏性的东西。小时候就喜欢怪手啊，然后水泥搅拌车啊，然后就是枪啊、战车啊，都是破坏性的，很奇怪哦。为什么小时候就喜欢这些东西呢？我小时候的第一志愿就是要开怪手，我就开怪手这样。所以小时候有时候这个 暑假的时候，因为都没有出去玩，很无聊，然后都会跑到旁边的工地，就可以看到怪兽在那边挖东西哦，那边拆路，就看一整天都觉得不会很厌倦，这样它很吵。然后呢，但是就在那边乐此不疲。跟工人变好朋友，说看看你哪天可以上怪手，但从来没有上去过。小孩子嘛，这个大家不理我。那这次樱花就是，其实像这种所谓的这种违建的执行哦，大概来讲哦，很多都是代理行的，哦，很多都代理行，因为行政机关的人力哦可能没有那么多，哦，没有那么多。好，小时候反正很不错啦，那个美好的时光。那时候我家住的第一栋房子呢，它是是一个黑道的大本营。哦，是那种出租套房啊，里面都是做特种行业的哦，所以我不知道怎么住到那边去哦。然后呢，就是有一次我早上起床呢，小时候六年级啊，然后早上起床去搭电梯的时候，发现一堆远景的冲上来，就跑到我家隔壁呢，把一个人就偷出来哦，然后那个人半裸的，就是男生半裸，布满刺青，然后搜出两袋刀械，还有枪支这样，然后还有毒品。我想说奇怪，我前天还去他家玩了，因为小时候钥匙儿童哦，对，钥匙儿童，然后所以这个。有时候忘记带钥匙就进不了家门，然后就敲旁边的门，然后叔叔收留我一下，然后他就收留我。然后有一次被我爸赶出来，就是小时候当我被爸爸赶出来过，我有，然后就是那种被打了半死，然后就丢出去了，你不要再回家了，然后就哭嘛，哭哭哭，然后旁边人就觉得很吵，就开门，哎，小弟弟什么事情啊？就说被爸爸不要我了，说那边叔叔要你的，来你就进来吧，就进去了。好几次他收留我，就那时候心里蛮难过，他这叔叔怎么会被抓走了？然后那时候就请我吃冰棒，反正以前小时候在家里吃不到东西，他都给我了。然后呢，实在话，反正但是我没有看过他拿枪，也没看过他拿刀，就对我非常的好。我觉得哎，黑道好像有错嘛，就叫做就是典型的认贼作父啦。好，那就是他就后来就被抓了，然后之后就搬之后就不知道那边到底怎么样。反正那时候有一些也是蛮夸张的事情。好，那进一步我们看到72页最底下有个代旅行费用的这个计算，哦，代旅行费用计算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支实部，哦，换句话说是必须要以实际所需的费用呢为准，哦，换句话说你不能够用代旅行的费用呢来牟利，哦，就是行政机关这一边，哦，而且呢，这部分我们看到讲173页这里，哦，这个小写一的部分有一个事前预估呢，并且缴纳的原则，哦，实际上事前预估并缴纳，因为。我们知道垫钱这件事情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不礼貌的，或者是一种风险，一种风险。大家就最近好像研究方法，有些人就可能考上研究所之后就要去当研究生哦。那研究生，那我先跟大家恭喜哦，不管这个是考哪一组哦，不管怎么样，就跟大家恭喜，当研究生是一件好事。不过呢，你就会可能会之后会面临到看你的运气，可能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你接行政这个所谓的学校的研究计划哦，接老师研究计划的时候呢。可能就会面临到一些要垫钱的问题啊，比方说呢，语文老师比较好，他跟你讲说，哎，我们今天这个研究计划呢，我们要买10本书，你帮我买回来，那就这样子，就跟你讲这句话而已，哦，那时候你就要把你的钱拿出来垫，哦，垫，那垫钱呢是什么样的一个？为什么有风险？因为你报账不一定会过啦，哦，报账不一定会过，就是说你虽然说你先买这10本书，那就跟会计师跟你讲说，有2本书呢，哦，它不符合我们计划的科目，不能够买。哦，那时候你垫出去的钱呢就拿不回来，所以垫钱本身就是一个风险，哦，就是一个风险。那换句话说，今天国库呢，他要帮你垫这笔钱，他就要负担一个什么？你之后可能会收不回这笔钱的风险。哦，那这个风险都还好，我要先讲就是跟这些之后可能会从事研究计划人员的一个同学的一个忠告，就是说呢，如果，哦，老师要你去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比方说呢，他拿了小孩的尿布的发票跟你说，哎，这个帮我把它爆掉。好，泡点就去把它爆掉，或者是说呢，他今天跟你说，哎，我想买台笔电，哦，想买台笔记本电脑，那但是呢，我们的计划科目只能买碳粉夹，你就帮我用10支碳粉夹换成一个笔记本电脑，哦，你帮我做这件事情，那这时候你自己就要斟酌了，哦，因为可能之后就被约谈，好，哦，这是件很好的事情，这都是真实发生过的故事，小孩子的尿布，老婆去购物的高铁钱。哦，还有这个哦，碳粉夹变电脑，哦，电脑变什么东西？哦，就是电脑变 iPad， 哦，变这个 iPad， 哦 ，iPad 为什么要做研究用 iPad 也是蛮奇怪的一件事，但是就是有人这样子做。好，哦，那这个部分就要特别小心了，哦，特别小心了，都是之后的哪一天的微爆弹，哦，就是做研究计划是好事，哦，但是不要做到自己被抓去，哦，有个污点，哦，那个我想这个是最基本的，最基本的，哦，要保护自己的，哦，所以做，所以真的要做这种事情的话，你就不喜得罪老师，你就判指导教授，不念这个学位没关系，你千万不要 就轻易的做出这样的一个事情，没有看到很多人呢。后来就因为这样的事情哦，惶惶不可终日。那我本身呢有一个目前有一个案件哦，就是当初研究计划出了问题啊、哦，那个人还算是不是那种很坏的人哦，他只是便宜行事，因为研究计划的科目哦，他其实有时候都很不合理，他编的文具钱可以买5万块文具，5万块文具买什么东西啊？哦，你买可能买可以买到5万块哦，你买那种就后来呢，他为了要买这些文具啊。哦，然后就要核销这个预算，他有时候因为他发票，那个有时候你去买这个书店，比方说你这个有就你买文具之后，他可能一次买就买了，比方说5000块的文具，他的项目有时候他不见得会写的那么的，就是我也不一定把品项都标出来，一个编号，但一个一个把编号呢写出后面是橡皮擦，后面是消遣笔记，后面是什么东西啊，都一个一个你要写上去。那这个人呢，他就比较便宜行事一点，然、哦、后就随便乱写，然后乱写之后就出事，好、哦、出事。那另外他还有另外不是说呢，就是要那个因为那个核销来不及、哦、所以他就是要一些影音店的单据，就先放5000块在影音店那边啦、啊哦、但他没有真的印东西，他说呢我先保留之后再印、哦、那就拿空白单据给他，然后来自己填了一个数目，好像还是给5000块，但是呢这样还是不对，因为呢这个数目应该是老板本身自己填、哦、所以这些事情呢这个头皮脑胀都很多、哦、那稍一不慎、哦、就是那也是一个著名大学的教授，就因为这样子被约谈，被约谈之后应该被起诉吧、哦，这个很不值得啦。哦、所以请大家这个当研究生的时候特别注意、哦、那真的那种可恶的人就不会帮他了啦。所以我们把那个老婆呢去那个往返这个南北的高铁钱啊、旅馆钱啊，哦，就让你把它核销掉，这只是夸张到极点。我、哦、说他是学者、哦、所以是你说老婆去购物啊，变成是参加研讨会、啊哦、然后住宿变成是。你要请专家、女专家学者的去参加研讨，那老婆是什么呢？他比方说，他本来是法这个研讨会是法律学门，他的老婆呢可能是学文学的，哦，就说他是专家学者，要请他来研讨，哦，这个太夸张了，哦，这个请大家注意。好，那这边所以我们这样讲说呢，代理权的费用哦，它是事前预估，并且事前要这个征收的哦，但是在实务上面来讲，都很难这么做的哦，很难这么做，所以大部分在实务上运作的时候都是事后才讲。比方说，我们现在去那个，比方说有人如果被这个汽车有汽车汽汽车被偷掉的例子的话，那这种经验都很不好了。就是你要去坐电车，或者是你要跑到这个辅料厂去，那这时候呢，他就给你收2笔钱啦，哦，他跟你讲说，你要先缴保管费、遗失费，哦，就是先缴一笔钱的，你才能够离开。那至于都罚单，哦，另外一笔罚单你要不要缴？你要事后再缴，现在缴都可以。哦，那为什么会分这2笔呢？那其中除了罚单之外，另外那一笔呢，就是一个代理的费用。哦、他帮你移植和保管车辆的费用，哦，这个我们等还会讲到。好，那汽车最底下只是一个最简单的，也是最普遍的一个这个脱掉这个等于说车辆脱掉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呢，哦，其实有一个行政机关，哦，左手边这里有行政机关跟一个民间脱掉业者，那之间会有契约关系。那这契约关系到底是一个行政契约关系还是一个司法契约关系呢？其实是有讨论的空间的，哦，不过目前实务上都把它认定成是一个司法契约关系，哦，司法契约关系。那行政机关跟一个义务人，哦，就是比方说乱停车这个人呢，哦，他本身呢会有一个公法上的强制执行关系。那至于说呢，义务人呢跟民间脱掉业者之间，哦，其实是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的，哦，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的，哦，这是我们可以看到。哦，那主要看到我们讲的七十四页有一个例子，哦，一个例题可以再说明一下有关于代理权费用它的本质哦。好，说某甲呢，哦，他某一天呢，反正就是违规停车了啊！违规停车之后，就有警察呢通知脱掉业者呢，把这个车子呢就拖走，哦，拖走。这边我稍微补充一点小小的东西哦，因为我之前应该有讲过，我再强调一次。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一个典型的做法是由警察机关呢通知什么？通知脱掉业者来做这样的事情，哦，来做这样一件脱掉的这件事情。但是我们把这个例子稍微简单的改换一下，如果是脱掉业者直接自己做的，好，比方说警察机关呢直接授权给脱掉业者来认定来做，那时候整个观念会不太一样。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比方说呢行政机关由行政机关来决定，好，决定要不要脱掉，要脱哪辆车，再来呢这个脱掉业者，好，我们要脱掉公司，好，脱掉公司来执行，是一种情形。另外一种情形是什么？行政机关，那目前来讲还没有发生了。行政机关呢， 权给，不大意思，哦，各家公司决定并且执行。两种是不一样的情形。前面这一种哦，就是我们目前来看，就是我们讲一下的例子，也是我目前实务上比较常见的例子。前面这种呢，哦，上面这种由行政机关，由行政机关来决定，会在公司来执行的部分呢，我们叫行政助手。行政助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种单纯的劳务的委托，换句话说，是不涉及到公权力，哦，不涉及公权力的一个委托。换句话说呢，真正在执行公权力还是谁？还是行政机关？是我今天请托掉业者来执行而已。哦，所谓的执行，所以这是一个单纯的行政助手。哦，那我们这边讲不设公权的委托。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制度呢稍微改了一下，如果我们是今天由行政机关来授权给托掉业者执行。这时候呢，就是一个什么行政委托了，不是行政助手，是行政委托了。行政委托呢，就涉及到什么公权力的授予，公权力的授予就不太一样，哦，就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就讲一个现实上面我们看到的例子，拖吊一般来讲都是什么，都是一个警察跟着拖吊车，坐在拖吊司机的旁边，然后指挥说，哎，前面这辆车呢违规停车，你停下来把它拖走。哦，这是我们看到行政助手的状况。所以呢，这个拖吊车、拖吊业者，哦，这个拖吊公司，它的司机也好，它的人员也好，都是一种帮助警察来做这件事情的性质，是行政助手的观念。那另外呢，如果假设这些警察很懒，说我们人力也不够，或者是我们要去做更大的案件，这种拖吊业呢，就这种拖吊的业务呢，就直接给引进来执行就好。那这时候，如果我们让拖吊业者自己本身可以去认定什么？可以去认定说呢，哎，这辆车是不是违规的？哦，这辆车是不是有违停？进一步呢，我们再把它拖走。这时候呢，因为这个决定的部分，哦，这个决定的部分牵涉到行政机关的授权，本来是只有行政机关能够决定的事情，委托给什么？委托给私人来执行。这个部分就牵涉到公权力的委托，哦，就我们行政程序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哦，那这时候呢，整个架构就不一样，哦，变成是一种行政委托的性质。那就会牵到什么？牵到之后，你要救济要找谁？在前一个状况，我们之后还会讲到，在前一个我们行政助手的情形呢，你要去告的时候是谁来当做被告，还是行政机关当被告？那如果说呢，是今天行政机关把权利授予给拖吊公司的，那你要找的时候呢，你要以谁为被告？你就要以拖吊公司呢为被告。哦，这是我们先讲一下。哦，目前来讲，当然实务上不是上面这一种。哦，不过我们可以稍微对照一下。哦，所以为什么之前会发生一些争议？哦，像我们县市呢，就有拖吊业者，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偷偷摸摸的，哦，自己呢就跑去拖吊，也没有警察陪同，哦，他就把人家车子拖走了。那这时候为什么引起轩然大波？哦，是因为呢，这个他呢本来应该是没有权利决定要偷哪辆车子的，哦，那你竟然自己就决定去偷了，那这时候呢，你所做的这样的行为是违法的。哦，是违法，或者是我们先讲一下这个部分。哦，好，那反正呢，这部分就是一个行政助手的性质啦。那后来呢，这个车子呢就被拖走了，哦，这个某甲的车子就被拖掉，这个拖到这个保管厂。好，那结果后来呢，某甲就发现说，哎，车子不在，然后地上有一堆写的不是很清楚的粉笔字，哦，大家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哦，就一肚子火了，就跑到这个拖吊厂去了。那拖吊厂领车的时候呢，那保管厂的人呢，哦，通常都是一些老阿嬷，哦，是那种扮作很凶的那种女生啊。你要缴钱这样子，那缴了钱呢？哦，就是说2500块。后来假如说奇怪，他之前的经验来讲，怎么会是2500呢？应该是1000块啊，怎么会调整到2500块呢？他觉得很纳闷，所以呢就去询问的结果，原来发现说呢，因为这个台北圣母为了遏止违规停车，啊，为了要这个遏阻这个违规停车，所以呢把之前这个保管费1000块呢调整成2500块，就问了这个合法性可有没有？哦，合法性有没有？那这里呢，因为我们已经写的非常详细，我们只要讲其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你直接看到讲义的75页的这个国字大写3的部分，哦，就拖吊费用额度的一个核算的基准。我们刚才在强调呢，哦，这个代予行费用，哦，它本身呢是一个实报实销实支实付的， 它不是一种处罚的性质。换句话说呢，它收取你这个钱呢，是为了要完成这个行政任务，它并不是要处罚你，要处罚你是后面的罚款的部分，好，那才是一种处罚。那脱掉的本身呢，其实我只是收取你这个工本费，所以呢，你不应该什么，不应该用这个调高这个部分的一个金额呢，来当做吓阻的一种手段。换句话说，如果你今天真的要吓阻违停车，你可以把执法的时候，你把这个本来是要罚1200块的，变成2400块，好，这个罚款都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能够动，你不能够动这边我们这里所谓的这个所谓的代理行费用的部分。那代理行费用呢，一定只能实支实付，你不能够基于任何其他的行政目的呢，你去调高或调降代理行费用。换句话说呢，反正国库就不要垫钱的对了，但是也不能够不当得利。好，就是说人民，反正我帮你做事情，那你要给我多少钱就给我多少钱，我不会多收，也不会少收。好，这是代理行的一个费用，这是最重要的部分。那76页以下呢，则是讨论到第二个间接强制的手段，叫做代金。好，代金。代金呢，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它是一种这个督促人民呢履行他行政法上义务的手段，好，义务的手段。那在讲到代金之前呢，我们先讲代履行跟代金啊，其实它都会牵到一种费用。好，那我们这边呢，我再次强调，这个费用呢跟我们的罚款呢，两者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好，然后下一回这个行政法法的时候，还会特别讲到所谓的秩序法跟执行法之间的一个差异。不过这里呢，我先埋下一个伏笔啊。我们刚看到了代金，好，还有代履行的费用。这是一种，就是要缴钱的，好，也是一样给你一个单子让你缴钱，啊，都用喊的方式。那另外也可以用喊的方式让你缴钱的，叫罚款，好，罚款。哦，罚款也是给你一个单子让你缴钱，哦，给你一个单子让你缴钱，哦，两个是一样的，哦，一样的，都是要你缴一笔钱呐，啊，哦，都要你缴一笔钱。好，那这里呢，比较麻烦的地方在于说，两者之间呢，它差异性在哪里？哦，差异性在哪里？但从字面上来看呢，哦，其实我们可以先理解到，处这个罚款的部分呢，它有种制裁性，制裁性。他就是要让你痛，哦，就是要打你吧，哦，就是要打你的。那至于说呢，代金跟代履行的费用呢，它其实比较不具有制裁性，不具制裁性。当然，你这边讲说，你那颗代金哦，难道没有那种制裁的感觉吗？有一点，哦，有一点，你用这个额外的义务呢，迫使他去履行他本来应该有的义务，的确会有一点制裁的感觉。但是呢，这不是他主要的目的，好，并不是他主要的目的。那我们继续讲下去，可能大家就会更清楚哦。我们知道处罚呢，其实它跟刑法上的概念呢有点像。那就是说，你要处罚一个人哦，不管你是在刑法上面或在行政法上面，都要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主观上有故意过失。哦，主观上有故意过失。所以呢，罚款的部分，它必须有一个主观要件，一个主观要件。他主观要件呢必须合致，换句话说，他必须有故意过失呢，哦，比方说把车子呢乱停，或者说呢故意过失呢这个建了一个违建，哦，这个他这个有主观要件的一个要求的。那再来呢是什么？罚款它是一种算旧账的东西，换句话说，它是针对过去的行为呢去加以追这个等于说去追究的，哦，过去。这个当然呢，之后我们讲的更详细哦，就是把其中比较重要的点呢，先跟大家点出来，这样子为例哦。那至于说代金跟代履行的费用呢，哦，那其实基本上来讲，它要不要主观要件合致，它不需要，哦，不需要主观要件。而且呢，它是一个比较积极乐观向未来。换句话说，代履行费用也好，代金也好，它都是希望什么？将来呢？这个行政法上的义务呢，能够履行完全。一个违法的房子能够拆掉，一个呢，这个乱停、这个乱停、这个胡乱停放的一个车辆呢，能够移走，恢复到一个这个交通正常的状态。所以它怎么向将来？哦，向将来。哦，所以两者之间是不同的。所以如果顺这样的一个理路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假设，比方说，在一个汽车脱掉的案件，我们就讲刚刚那个案子好了。 某一讲呢，他的设备脱掉，脱走了。这时候呢，他反正他觉得这个缴钱，他都不想缴哦，不想缴罚还。我们知道呢，当这个某讲呢，他车子被拖走之后呢，比方说他会有一笔，会有两笔钱，一笔钱呢就是代理险的费用，就是脱掉保管费，哦，另外一笔钱呢，费用呢就是罚还，两笔钱同时扣给他。那这时候如果他要去主张说呢，比方说代理险费用的征收以及呢罚还的科处，两者是有违法的。比方说他先讲，就是我又没有故意，哦，我怎么知道这边是不能停车的？哦，那他这样主张的时候，他有没有办法去免除掉代理险费用的收取？还是没有办法。还是没有办法，因为呢，我不管你有没有故意过失，只要你把车子停在不该停的地方，我就要扣你这笔钱。好，哦，这就是一个所谓的行政执行它的一个特性，它不问你有没有故意过失。那至于由制裁的话，然后他今天讲说，哎，我没有故意过失，那可能会免除他的罚款。哦，就是有可能，哦，是有可能。所以这两者之间呢，不能说等量齐观。哦，虽然说都同样都是一笔钱，哦，但是不能够完全画上等号。那有时候呢，有些人会把这个代金呢，啊，把它称为叫做执行罚。哦，执行法，但是呢，它其实本质上并不是一种处罚，哦，所以这边请大家一定要做区别，不要看它罚这个字呢，是跟罚款两个东西呢混淆混在一起，好，哦，混在一起，好，哦，就是先在等到在听更深入问题之前呢，先有先叙明的部分。那再进一步我们要讲到，就是刚刚我们有提到行政法上义务的寄售嘛，我们有讲到呢，有关于罚款的部分，哦，它是一个一生专属性的义务。那其实呢，代金呢，它也是一个一生专属的。好，代金也是一生专属，这边也可以补充一下。所以呢，如果这个原则上来讲，哦，本来应该是不能够呢向这个被继承人的遗产罚单苛征的啦。哦，不过在我们的621号解释呢，其实他认为说第十五条的规定，不但对罚还、对代金等等这些公房、今天给付义务呢，通通都可以征收，哦，都可以征收。不过它本质上还是一个一生专属性的一个这个义务嘛，啊，一个义务。那这个顺道一提的是，621号解释为什么会把这个第十五条的规定哦看成是一个例外规定哦，就是可以把不能寄售的义务变成可以寄售的一个义务例外规定。它背后的逻辑就在哪里？他也说，因为那是钱啊，他认为钱呢，反正是钱嘛，那而且跟可能跟某些人的观念也是一样的，很多同学们现在心里面也这样想，反正你拿到一笔钱，那这笔钱呢，你把他这个被寄人本来要付的这一块把它拿掉，都再给你，好像比较公平。哦，大法官有这样的想法，哦，这样的想法是这样的嘛？对不对？合不合法律的一个相关的解释，它的逻辑，哦，但是另外一回事哦。好，就是代金哦，它其实本质上哦跟罚款不一样的地方。好，哦，好，那代金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讲义的我们第76页这里，我们又引出了一个条文，叫做《行政执行法》第30条的规定。我们说呢，依照法令或本于法令的行政处分哦，负有行为义务而不为啊。其行为呢，不能由他人代为履行者，依其情节轻重啊，处新台币5000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代金哦，所以其实他可以到30万元以下。那依法令呢或本于法令的行政处分呢，负有不行为义务而为之者啊，亦恐哦，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他说呢，这个行为啊，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行为不能由他人代为履行者，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呢。对照一下第29条的规定，代金是针对不可替代的行为义务，哦，不可替代的义务，哦，不可替代的义务，以及呢后面的这个所谓的不行为义务，哦，不行为义务。那对照一下我们刚刚讲到29条规定，它是代理行是只限于什么？只限于这个不可这个所谓可替代的行为义务，哦，可替代的行为义务。但代金呢，只是限于不可替代的行为义务，哦，是两者之间的一个鸿沟，哦，但是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子的做区分？像我们看到一些学术上的批评，好，那代金反正总之来讲，就是对于什么不可替代的行为义务或不行为义务呢？反正我磕你一笔钱，那因为我没有办法代履行，好，所以呢，我就用这个金钱的苛处的方式，让你感到心理上的压迫，迫使你呢一定要做这件事情，一定不做这件事情。好，那这边呢，我们看到它的执行程序一样，就是有告诫，哦，这个告诫的部分是要时间，那这个方法的告知，哦，会告诉他的一个数额以及呢它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其实也是一样。就是两件事，一个是时间，一个是结果，是这个结果，就是代金。那代金当然包含到说你要扣除多少代金，以及呢它的频率等等。那在执行方法的一个确定，那确定就是用代金，这个问题不大。到77条这里呢，就是一个强制征收。那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稍微再跟大家补充一下，不管是刚刚我们所讲到的代理行费用的一个征收， 或者是我们这边讲到的代金的一个征收呢，它两者哦，其实都会转化成什么？如果你不去缴的话，就会转化成是一个工法上的金钱给付义务，就会回到工法上金钱给付义务这样的执行的方式去做。哦，比方说讲简单一点，有一个人我给他科除了这个300,000的代金，他都不缴，哦，他都不缴。这时候一样，我一样先告诫，哦，告诫完之后，他可能就是这个后面就是跟着我们刚上次所讲到的，其实工法上金钱给付义务的一个执行的方式，查封、变卖、哦，变价、拍卖，哦，等等，哦，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去把这个钱拿回来。好，哦，所以呢，在这个部分，哦，就回归到就是有关于金钱的部分了。虽然说这是一个在行为不行为义务的执行的阶段，它衍生出来的一些金钱上的工法上的义务呢，这部分还是会回归到工法上金钱给付义务执行的这一块呢去执行。哦，好，那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代金适用，以下看到277页这边哦，就是一个小小的批评。我们刚刚讲到了代金似乎啊，在我们现行法底下只能适用在什么？只能适用在这种不可替代的行为义务。不过学理上是有很沉重的批评啊，就是说为什么要把代金呢做这么大的限制？哦，怎么做这么大的限制？他认为呢，其实基于比例原则的要求，我们可以先比较一件事情，代履行跟代金两件事情，哪一个事情比较严重？当然是代履行会严重一点。我们可以讲，比方说有宁愿的事情好了。如果呢，我们行政机关或是政府还有两种手段可以选择，一种是呢，科除这个王家呢，比方说5,000块或者10,000块的代金，以及呢，比较起来是我直接派一个怪手，或者是我直接请人呢去代履行，两个之间哪个比较严重？当然是请人去才比较严重，代履行比较严重。所以有些学者认为呢，在我们的批评这里可以看得到。他认为说呢，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代金的一个适用的范围把它扩大，对于那种所谓的可替代的行为义务呢，我们也让它扣代金，不要只限于不可替代的行为义务。哦，不过呢，这样的一个说法，虽然说在我们的行政执行法没有实现，但是我们很多行政法各论，哦，这点大家特别注意，很多行政法的各论的条文呢，都其实没有做这样的限制。换句话说，很多在行政法各论里面呢，即使是一些可替代的行为义务，它还是可以扣代金。哦，还是可以扣代金，即使我们在行政执行法的本文里面呢，我们是直接讲到说只限于不可替代的行为义务或不行为义务呢才能够扣代金。不过在很多行政法各论里面，其实都已经这个等于说状况不太一样，哦，都不太一样。那这里我们给大家参考，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行政执行法里面我们不要做这样的限制，事实上对人民来讲，他的权利保障可能更加周延也不一定。哦，因为你先扣代金嘛，哦，再去做这个间接强制，哦，这个部分好像是比较这种代履行的方式可能会比较好。不过呢，这个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在实务上的做法呢，其实不见得这样会就比较轻微的。我们刚刚讲这个原则，好像看起来是代履行跟代金相比，代金比较轻微。不过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县市的地方首长，他的这应该不是说首长啊，那个法务主管啊，就法规会的一个主委呢，他讲过一句话，哦，他说啊，其实代金呢比罚款还要好用。我们之后讲到罚款，我们讲到一个叫一事不二法，一行为不二法，哦，你不能够一件事情给他科除两次的一个罚款。那代金呢，它可以连续科除。我们如果等一下看到讲这个行政程序、行政执行法第31条的规定，它可以连续科除的，哦，所以呢，它的这个等于说给人家心理上的压迫呢，其实更强的，哦，更强的。所以呢，这个首长他就讲说呢，我认为呢代金比较好用，而且代金呢又不需要证明当事人有故意过失，哦，不需要证明当事人，所以这时候变成一个很可怕的炸弹，很可怕的炸弹。他就最后讲一句话让我非常震惊，他说啊，我就用30条和31条就可以把人民磕到死，哦，可以把人民磕到死。所以他的心态就是什么？心态就是反正就是视民于寇仇啦。哦，是你如扣除，就是反正就是你这些人呢，这些死老百姓，我就是把你们磕到死了，把你们炸到干了，哦，让你怕我，哦。那时候我听到这句话之后，我真的是心里非常的震撼。我觉得现在我们现在一个官员，还有这样的，而且是一个法务主管，哦，法就是法规会，哦，法规会，那这个让我非常非常的惊讶，哦，非常非常的惊讶。不过最后这个他当然本身呢，就之后的做法我观察，哦，好像也不敢这么嚣张。不敢那么嚣张，不过有这样的心态，我们可以回推回去，就是说，其实代金跟代履行之间哦，其实不见得孰轻孰重啊。不过学者是认为的，代金还是比较轻，毕竟只是罚钱而已，哦，只是在学术上的一个批评。那78页这里，我们直接看到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行政执行法第31条的规定，他说呢，依这个经依前条规定处以代金，仍不履行其义务者，执行机关得连续处以代金。所以代金是可以连续科处的。哦，可以连续科处，是很可怕的一个武器。那在除了我们讲义这个这边，我们看到了行政执行法第31条的规定，有所谓的连续科处的规定之外呢， 其实很多行政法各类的条文也有相类似的规定，也有相类似的规定。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呢，依前条规定是连续处理可以连续科以这个代金啊，但是呢，这个所谓的这个法律另有特别规定者就不在此限。换句话说呢，其实很多情形呢是法律呢有特别的规定，法律有特别的规定啊。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事实上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坐在实务上的一个这个做法，通常啊，正当科代金呢很少是直接用到我们的行政执行法第30条跟31条，往往都是用到一些行政法各论的条文，用到行政法各论的条文。那这是我们这个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会看到，好，那再来我们看到讲的79页，这是一个在我们实务上呢也是争执的蛮多的一个争点，就是说有关于连续告诫的一个适用范围。因为我们刚刚看到讲义的这个讲义的78页这边，我们提到说呢，依照我们的这个行政执行法第这个行政执行法相关这个约30条第二项的规定啊，其实呢我们在做连续罚款的时候，我们在连续代金的时候呢，事实上我们都会要求行政机关必须要做连续的告诫。连续的告诫，等于说呢，我在科诉你罚款之前，我要先告诫你，这是这个我们31条第二项的要求。不过呢，我们似乎看到这边我们讲到的这个这个行政法各论的部分，似乎啊有时候会有些不同的规定，因为呢，在很多行政法各论里面，并不要求你每次都要做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连续告诫，连续告诫。那这时候就有一个争议啦，我们说呢，个别的行政法规当中呢，有关连续处罚的一个规定，这边讲连续处罚，请大家先特别注意，这连续处罚的意思就是连续科处代金的意思。这处罚两个字，在我们的实务上常用，不过呢，就以目前我国的实务来看的话，这个连续处罚呢，很大的一部分呢，都已经被认定成是代金的，并不是行政的这个罚款的部分，所以这边请大家先特别注意，这个等到我们讲到行政罚款的时候，这个地方我们还会在这个有另外的这个部分，另外的争点，让大家去更能够透彻了解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他说，如果个别的行政法规当中呢，有关于连续处罚的规定，如果规定仅一次期限，这个限期的告诫就可以按次或按日连续处以代金者，那这个是不是排除行政执行法第31条第二项的适用？是一个蛮清楚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如果个别的行政法规里面呢，做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规定的话，那我们的31条第二项到底是一个绝对的保障，还是只是一个相对的间接排除的保障？那这里呢，当然有肯定说，有否定说了。那我们实务上来讲，当然他是比较采取所谓的偏向于行政法各论的观点，他认为说只要一次就够了，既然各论有这样的规定。不过学理上当然是坚持说呢，还是31条第二项是一个这个最基本的要求，最基本的要求。所以这两个说呢，请大家记住。那实务上和学理上面来讲，当然是有各有不同的立场，各有不同的立场。那个再来。第二个争点其实是更重要的一个争点，就是说义务履行之后呢，代金的科处基础呢是不是消灭？那简单来讲，就是说呢，这个义务人经过行政机关告诫之后，如果逾期呢，实履行公法上的义务，是不是这个仍需缴纳代金？我们讲简单一点比方说，在一个个案里面呢。比方说，有一个工厂，它违反这个放流水的一个标准，比方说呢，这边呢它发生了一个违规行为，那违规行为发生完了之后呢，结果这个比方说被这个环保机关稽查发现了，这时候呢就给它一个限期改善。然后限期改善，他迟迟不理，又不改善，一直不改善，结果期限呢到了，比方说限期改善是给他一个月的时间进行改善，结果呢还是不改善，这时候呢可能就开始科处代金了，比方说呢，这边就科了第一次代金，因为我要你不能够排放废水，不能够让你还是不做，我就给你科了第一次代金，还是不做，我又给你科了第二次的代金。最后，你终于呢，这个改善完成。但是改善完成呢，是在什么时间点？是在你已经被科了两次代金之后，你才改善完成。 好，改善完成。好，这时候问题来了，就是说呢，那这两次代金呢，如果还没有收的话，哦，就是行政机关大家知道嘛，这个有两种做法，你是一个是呢，你第一次被科这个代金的时候呢，我就直接把这个钱就跑到你面前执行了，哦，就是你不缴，我就给你执行过了。第二次呢，你就执行过了，这是一种做法。但是我的实务上呢，行政机关没那么勤劳，他科这两次代金的时候，通常没有真的去收，哦，没有真的去收。通常就拖，一直拖，然后拖到后来再改善完成。那这个时候，到底呢前面这两次的一个代金的科主还可不可以补征呢？哦，可否补征？可否补征？好，这是我们这边所面临到的一个问题。那就理论上来看的话，理论上而言呢，代金它也是一种什么？其实代金的科属它也是一种执行处分，哦，它是一种执行处分。那这个执行处分呢，会因为什么？会因为呢义务已经履行完成，它就没有意义了，哦，就没有意义就消灭掉，哦，因为它规范的技术事实你不见了。因为呢整个代金它的一个基础在哪里？基础在于说呢，因为你没有履行义务，你义务没有履行完成，所以呢我的代金还在这边，我要求你一定要完成。那你完成这个义务之后呢，其实代金它其实理论上来讲应该要消灭了，哦，理论上要消灭。那只是呢，在我们的这个实务上来讲的话呢，它比较这个比较怠多一点，哦，比较怠多一点，哦，就是说呢，它因为一次算总账嘛，好，哦，换句话说，等到你义务履行完的时候，再两次呢，再一次跟你争，哦，一次跟你争。不过呢，这时候就你要争的时候呢，你就失去你的基础，你失去你要可以科属这个代金的基础，哦，这是面临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但是如果你不争的话呢，其实又会产生一些平等的一些疑义啊。实务上怎么说呢？他说啊，比方说某甲呢，他是很乖的，就是说呢，我磕了一次代金、两次代金之后，他就乖乖的交了一次代金，乖乖交第二次代金，最后履行完成，是某甲。另外一个某乙呢，比较皮一点，他呢看到第一次、第二次代金，他都完全置之不理，最后呢他履行完成。那如果说呢，我们可以让在某乙的情形就不缴代金，那对某甲而言，他不是傻子吗？哦，不是傻子吗？所以呢，他就说两个呢都应该要磕足代金，哦，都要磕足代金。哦，这是实务上面他的一个做法。那学术上只认为说呢，在理论上我们的讲义上都有写哈，理论上来讲呢，你既然已经改善完成，就不应该再磕代金，哦，就不应该再磕代金。好，那在国外怎么做呢？哦，在国外，因为他行政机关是比较勤劳的，像德国他们在实务上在运作的时候，不管磕几次代金哦，他立刻就收，哦，立刻就收，因为我们知道代金它是要给你一个什么心理上的强迫、强制力。好，那你要必须要看到你的户头的钱不断的减少，这样才会有强制的感觉，哦，才有强制。就不然的话，其实一直给他一些单子，他可能就不痛不痒。因为台湾人哦，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对不对？哦，怎么反正怎么搞我都不怕。但是呢，当我看到我的这个钱呢越来越少的时候，就感到害怕，会感到害怕。那这才是代金它真正的目的。不过呢，因为在我们的执行做法上的不同，所以呢，会导致说，会有这样的争议。不过在实务上来讲，不是照征收了，照征收。不过在这个学理上来讲，是有认为呢，其实是可以，不应该，就是不应该征收的，哦，不应该征收的。那另外呢，可能会有同学想到一个延伸性的问题，哦，就是我们讲到这个罚款的缴纳有没有？你之前讲到有关于这个行政罚款的这个缴纳这个部分，比方说呢，缴完之后，这个罚款的处分是不是消灭？我们说没有消灭，对不对？因为国家里保有这笔罚款的，它是有一个基础在，哦，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还不会变成一个法上不当得利嘛。那代金的部分，有同学就想说，那如果说呢，我们这个照学理的见解呢，如果说这个义务一旦履行完成，那代金的这个就应该消灭掉，那是不是已经收了代金要退还给人家？理论上应该是要这样，啊，理论上应该是这个样子。也就是你履行义务之后，你就应该把钱退回去。不过在学理上来讲，在实务上来讲，不管是我外国，我都没有这样做。这也是呢，为什么我上次讲到说呢，你讲到行政处分的消灭，自己会消灭的原因。因为呢，在很多情况底下呢，事实上你没有办法照正照那么做，或者实务上长期以来就不是照那么做。所以他们后来就创造一种观念叫什么？行政处分的相对消灭。什么叫相对消灭？就是说呢，在像我们以代金来讲，好代金。他呢，在义务履行完成之后，原则上他就消灭，哦，就消灭。但是呢，哦，国家呢保你这笔钱还是没有消灭，这个基础还是在。哦，但这样的说法并不是一个多数说，他只是德国有些学说为了要合理化国家保我这笔代金的一个基础，他这样讲。哦，但是这样的说法呢有很大的疑义在。

这个关于物的部分，其实在人的部分它也是可以做，那像我们最概括条款的部分就是说你实力来实现与履行义务的同一个状态，这样的一个方法，这样的方法就是这个在执行方法的部分。那再讲一个方案事业的中间这一段呢，这是考试的时候呢，其实有时候比较喜欢去，如果真的要考到直接强制的话呢，其实通常啊他都会比较喜欢着重在我们的实务上比较常见所谓的断水断电，断水断电，因为断水断电最快，最快，它不需要做什么事情，它只要做这个，它的这个成本来讲是比较低的。但是问题是，这个断水断电之后呢，其实对这个建筑物而言，它几乎都不能够没办法用，做什么用途，做什么用途？像这个之前呢，我就有一个商场就被断水断电，断水断电，那你就本来就是一个违法商场，违法营业，就断水断电之后，结果呢，我发现台湾人也很厉害啊，断水断电还是可以一样营业，就自己带防电机来，然后用小灯泡这样子，这样一样，照样营业，点蜡烛的啊，怎么样的，是可以做那像在德国的话，你给他断水断电，那基本上都是一片死城，不会有人玩这种游戏但台湾人真的很厉害就是很厉害。就是可以把你弄得还是一样的那个人生底子费。那我那时候跟其中一个人，我就问他聊说，你在那边摆，那这样你被断水断电之后，那个生意有没有被影响到？他说呢，没有啊，生意更好，因为他觉得说那边断水断电，然后一定很多便宜货可以抢，还怎么样，就一定要过去。而且有时候因为那个电力就是不是那么的稳定啊，所以有时候一片黑暗，突然黑起来，黑起来之后呢，有些人就不付钱就走掉了。所以反而生意有些贪图小便宜的那个心理，反而就是生意更好。就是我们比较，但先不管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断水断电是一个我们的在实务上来讲，以在我们的考上来讲是比较会关注的。那这里我们中间这段直接讲说呢，在除了在我们的行政执行法第28条里面有关于断水断电的规定之外，其实很多行政法各类的条文呢，也会有断水断电的一个规定那这部分呢，我们在解释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在学理上面是说啊。在具体的适用的时候，就是应该要优先适用行政执行法第28条第二项的规定那等于说呢，就是从优适用从优适用。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其实我们的行政执行法它立法呢是晚于这个很多行政法各论的，所以在很多行政法各论里面呢，它早就已经有关于什么行政执行的相关规定，包括我们刚刚所讲的关于这所谓的连续科除殆尽的时候要不要连续告诫的问题，他们其实都已经在各论的部分都已经有相关的设计了。那断水断电呢，更是在比方说我们的建筑法里面，像我们看到建筑法第91条的规定，就有一些关于什么时候可以断水断电的一些这个要件，这样的要件。那当这个各论和我们的这个行政执行法里面都有规定的时候，要去适用。那基本上我们学理上是认为说呢，你要参酌各论的要件。换句话说，如果你要依照建筑法的规定要去断水断电的话，你不但要依照什么？建筑法的规定，你要有一个要件比方说，像这里我们看到讲的八十四页建筑法第91条建筑法91条的规定是考试的时候一个非常喜欢考的条文就假如说呢，这个有主业行经之一者，然后属建筑物所有权人、使用人，然后呢这个设施经营者6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等等必得连续处罚。那必要的时候呢，并得这个停止供水、供电、封闭或密集于这个期限内呢自行拆除等等。那他说了，比方说我们学校认为说，如果你真的要去这个断水，对着建筑断水断电的时候，你除了符合什么28条这个规定之外，你还要符合91条这些要件，你才能够做断水断电。才能够做断水断电，这是对人民是比较优厚的一个这个见解。而且呢，断水断电必须要有一个跟建筑物之间其实这个我们可以稍微讲一下，就虽然说这边还没有提到，就断水断电跟建筑物之间呢，必须要有一个什么？必须要有一个正当的连接关系。我们讲到不当连接禁止原则，在这部分也会涉及到，怎么说呢？比方说啊，这个地方比方说它本来只是一个建筑物，那里面呢，比方说如果我在这边设一个餐厅是一个餐厅，违法是一个餐厅，那这时候可能因为餐厅本身可能会有火的问题或者是说呢，我今天我违反建筑物的一个这个使用的方式，我破坏它的结构，这时候怎么样？我可以把你断水断电，可以？为什么？因为这个已经涉及到建筑物的安全的问题这是一个目的。那另外呢，假设说我今天只是要把这建筑物呢当成是一个，比方说这个特种营业场所使用。这个时候呢，可能不牵涉到建筑物它本身的一个安全性。那这时候呢，有些学者认为说其实这个地方就不应该给它断水断电，不应该断水断电。换句话说，有些学者我这边稍微补充一下虽然说这部分在实务上讨论的比较少不过在学理上面有人特别讲到这个部分说断水断电的前提 先讲跟学历上的见解。它是限于什么？限这个行为人，是行为啊，有影响建筑安全的。安全这样的信息，这条文里面当然他没有讲那么明，没有讲那么明显啊，没有讲那么明确啊。但是，因为学者认为说呢，从比方说建筑法来讲好了，为什么我们在这些情况底下我们给他断水断电？因为呢，你做这样的用途，比方说你这个不依照哦这个原来规划的方式去使用，那可能会影响建筑的安全哦，建筑的安全。比方说呢，地下室本来就应该给人家当这个逃生哦避难空间的，你在那边偏偏给你开了一个夜店或开了一个餐厅。好，那这个部分呢，就有一些火的问题，可能会影响到建筑的安全，所以你可以对它做断水断电。那如果说呢，今天在地下室哦，你这个本来说你不做餐厅，你在那边呢做了一些这个各种行业哦，那可能开火的，是喝酒的，哦是喝酒，哦大家去夜店哦，不要乱喝酒哦，因为夜店的酒你要喝没关系，找我喝哦，这边酒都一定没有什么问题。好，我给你喝啦，我可以给你喝，我绝对不会被你灌醉，你放心哈，我对这点还非常有自信。那为什么不要喝夜店的酒？哦，夜店的酒呢？因为我在那时候在做当这个刑民队在当军法官的时候，就是带你去抄一个那个做假酒的工厂。假酒工厂呢，后来被逮到之后，那老板跟我聊天啊，哦，就跟他讲说，你这边成本到底什么最高这样子？哦，这个闲聊了，大家记得，如果你当律师的话。你陪当事人去调查局，调查局中间都会有一些休息时间。如果你陪是女生，大概就还好哦，还好。那如果是你陪的是男生的话，就是那种可能中年男生，那一定会被叫去跟人家抽烟啦，哦，那所以说就会很放轻松啦，因为调查局都会故意让你放松，哦，你放松，然后跟你抽烟说啊，这个其实没什么啦，哦，啊，那就开始讲一些好像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那就是套话，哦，那很可怕。所以抽烟的时间最可怕的是你作为律师你要跟在旁边哦，你不要让当事人自己跟人家去抽烟。哦，那你就完蛋哦，就直接被砍头了。那这是哦，所以那时候我就跟他聊天了。当然我不是要泡他的话，因为对我来讲没什么差别哦，或是讲因为笔录他都做完了，就问他说，哎，那这个这里面成本最高的是什么？就做不是做假酒，我们做那种烈酒哦，烈酒。那他跟我讲说呢，这个成本最高的还是什么？是运费哦，是运费，不是瓶子，也不是酒哦，酒这部分成本主要都是酒哦，酒我不知道成本多少，因为太低，低到我都不知道。所以这种酒不能喝了。那后来我把他酒去化验，就等于送到那个酒研究，有一个酒研究所，就是那个应该台湾烟酒公司的酒研究所去做化验。那化验的时候呢，后来的这个报告其实都没有违反它乙醇的部分啊、二氧化硫啊等等，都符合规定。那问题就是烈酒，你喝多了就脑袋就变笨啊，或者是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不好的，对的。那种酒就是卖到夜店去，卖到夜店去。那他那边呢，就是生产各种瓶子，洒露的啊，哦，麦卡林的啊，然后什么格兰利威的啊，那这种各瓶都有，你要什么酒，他就给你灌什么酒，好，然后就卖到夜店去，那夜店有时候给你喝到饱，对不对？喝到饱，那喝到饱就是喝到死，哦，就希望这个大家如果去夜店的话，如果真的要喝酒了，找我，哦，不要去那种地方喝，好，就是我在那边讲。那这里呢，我们说他，那回到我们这边啊，所讲就是说，其实像这个。建筑物的一个这个封闭的部分，或者是断水断电的部分，那学上来讲，认为说，其他要限于跟我们的建筑物的本身的安全使用呢有疑虑，哈，有关的这个部分。那在实务上，其实常会遇到一些问题，哈，比方说跟建筑物也是有关的，这个我们稍微插出一点点来讲，给大家稍微一点尝试也很好。就是说，像比方说你家里面一楼呢，如果要开餐厅，那可能呢住户都反对。我觉得说怎么可以开，因为这个正好是所有客户呢，他就是要，他也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连锁集团，他要在某个地方开餐厅，结果呢，这个当地的住户呢就反对，哦，整栋楼都反对，那他硬就是要开，问我说有没有法律上的问题。那后来我去帮他查了一下那个土地使用分区的一个管制的部分，哦，其实呢都好像没什么太大疑义啦，哦，没什么太大疑义，就基本上可以开餐厅，而且旁边都开满了餐厅啊，就是只剩下那一间而已。那后来呢？这个他就问我说：“这样会不会有什么疑义啦？”那尤其是有规约的时候怎么办？哦，比方说我们今天如果这个大楼的管理委员会真的做了一个规约，哦，区分所有权大会做了一个规约，好，就是说呢，这个我们本大楼啊不得设这个餐厅，好，大家可不可以？哦，基本上照我目前的实务见解呢，其实这样的约定可能会有问题啊。为什么呢？因为像 依照我们的公益大概管理条例第四条的规定，我们的专用部分基本上我们还是可以自由使用这个使用授予处分。当然呢，你可以用规约来限制我一些行为，比方说呢，养宠物，养宠物不能够养或可以养，这可以用规约的方式呢拟定，依照23条的规定去拟定，这没有问题。但如果说呢，你这个限制的事情已经超过了这种细节性的自愿性事项，已经限制到这个比较严重的专用区的使用的时候，那在我们目前的实务上来讲是不允许的。比方说你限制他不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那这个部分呢，尤其是当都合乎法律规定的时候，你自己定的规约呢，可能比这个法律规定还要更严，那这时候这个规约呢，恐怕会有无效的问题，而且是会有这个可能，比方说用民法148条说，你这个是为了损害他人的权利啊，来行使你的权利，这样子一个问题，这个我想就顺道让大家知道一下，因为这个在如果你去做一些比较这个小的法务客户的话，那这样的问题会很多。但我最后还提醒他说，那个敦亲睦邻呢，是绝对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好像大家知道那个有一间铜锣烧叫做新野铜锣烧嘛，在那个东区那边，就在那个绿色那栋的收购对面有一个新野铜锣烧，好吗？是蛮有名的。其实他那边开的时候呢，因为那栋人都是典型的天龙国子民啦，他就是比较觉得说底下开个铜锣烧店有损自己的这个能力和身价的，所以呢，当然就是讲开玩笑。那所以那时候就很多人反对，但是他依照法规的规定都可以设，都可以设。然后呢，这个土地重城区管制什么都没有问题，他绝对都可以设。但是问题是他为了要拟平这个住户对他的反弹，他就是可能这个住户呢要吃铜锣烧，就是送钱给人家吃啦，可以帮人家先留货啊什么的啊，就这样子，然后把那个反弹升到更低。因为呢，想想看呢，就说，就算你合法进去之后，他要找你麻烦还是很快啊。他只要你在派几个人在你们餐厅门口说，我们今天上次有吃拉肚子，你不要进去吃，那生意一定受到影响，所以这个就是并不是法律问题，是一个事实面的问题，所以关于建筑的一个使用呢，我们说从这个公法的面向可以延伸到这个部分就是规约的部分，其实是我之后是大家之后如果去这个实践的话是要注意的部分。那85页，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条文是一个声音障碍者权益保障法的规定，这也是相当于像类似于像我们建筑法这样的一个各论上有关于断水断电的规定，这部分我们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最后看到，最后看到讲一个85页，把这边看完就可以先稍微休息一下。包代予行呢，是否可以由这个行政机关来做？会由行政机关来做。那这里我们所讲的这个代予行啊，是不是可以由行政机关来做？那问题在哪里？在于说，有些学者认为呢，为什么一定要这个代予行？为什么一定是不是行政机关来做才叫代予行？才叫代予行？那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啊？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逻辑，在于说，比方说今天你家里呢有违建，你不拆，结果呢行政机关要等于说要把你拆掉。第一个是行政机关自己派他拆除大队来拆，派公务员来拆，这是一种情形。另外一种情形就是行政机关呢委托一个 A 公司来拆。那我们刚刚讲到了，如果是委托 A 公司是个代予行，所以依照我们的行政执行法第29条第2项的规定，你必须要缴纳一笔代予行费用。那我们刚刚讲到说有直接强制呢，其实他不用收钱，是不用收钱，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就会造成一个不公平的状况。你好像呢会因为行政机关是不是自己出损，而这个让人民是不是要负担这个钱的这个部分，这个结果会反而发生这个差异，发生这个差异存在。所以这里呢，就学者就一直在那边讲说呢，有些学者就提出说呢，其实代予行的部分呢，其实不应该限于要由非行政机关来做，其实由行政机关来做呢，应该还是代予行，应该还是有可能，就行政机关也有可能做代予行，也有可能做代予行。那最后呢，这个学说来讲，他提出了一个他的创，这是学说上面的一个见解，不过还没有到现行法，就是大家参考就可以。他怎么说呢？学校认为说啊，其实是不是代予行呢？其实他用一个标准来分，就是是不是可替代的行为义务，是不是可替代的行为义务？只要呢是可替代的行为义务，不管是谁来做，都是代予行，可替代的。这个部分大家如果看这个文字的说明的话应该都很清楚，接触代理行，这是学说的见解，大家看看就可以，因为有可能在某些特定的题目上来讲，它会有些这个学者会让你去批评这个东西，那你就讲说其实在学理上来讲，他认为说为了要弥补这样的不公平的状况，那他就说啊，只要是可替代的行为义务，不管是行政机关来做 或行政机关委托给第三人来做，通通的都是代理权的范围。换句话说呢，这个义务人都应该要缴钱，都应该要缴钱，这是最后的结论，最后的结论。所以这边呢，这个争点其实重要性不是那么的高了，不过可以让我们更去认识整个这个代理型它的一个运作，以及它可能会产生的问题。先稍微休息一下。